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印度和冰岛、波兰分别在8月29号到31号期间举行了主题思想全国讨论会和庆祝集会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，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。讨论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另外，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捷克和孟加拉国分别在8月30号和31号举行了庆祝讨论会。朝鲜图书美术展9月1号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第5中学拉开了帷幕。